整场解说都在掉坑的李一博，这一次总算说到点子上了。星星选手席看到战局走向这一步，魏琛率先坐立不安起来。 这家伙到底想怎么样啊？ 魏琛叫道。 怎么了？ 陈果连忙就问。他已经紧张得要死，简直想闭起眼睛直接等这一战的结果出来再睁眼。听到魏琛突然说话，陈果连忙就想探听一下这一战会是什么走势，只是他自己看的话，双方生命都在下降，分不出优劣。可是君莫笑生命先天就输一截，这样耗下去肯定是要输的。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这样意气用事，团队赛还打不打了？ 魏琛有些恼怒。陈国看得出来魏琛是真生气了，可是他还是不明白魏琛在说什么。 先别急，他这样打肯定有理由。 以狂傲著称的孙哲平此时居然表现得异常冷静，虽然在对两人说着话，但是他的目光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场上。 这样打就算赢了孙翔又有什么意义啊？满足他个人胜负的虚荣啊？告诉所有人，这个一叶知秋的接班人就是不如他吗？ 魏琛的话让陈国有些不能接受了。在他眼中，叶修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但他绝不可能是这种人。他如果会在乎这些的话，那么还会任由家世有事没事就拿他出来做一做文章，而他却懒得理会吗？ 你在说什么呀？ 陈国也生气了。 他这样打损耗太大，还怎么应付稍后的团队赛啊？ 魏琛说。 那有什么问题？哪个职业选手不是打完个人赛再接着参加团队赛的？ 你懂个屁！ 魏琛确实是着急了，言语上也激烈了许多。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心情跟陈果详细解释，他是带着很多犹豫和怀疑走到这一步的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如今的联盟早已经没了他的位置，随便一个职业选手站出来都需要他挖空心思去对付。即便这样，他也坚持走到了今天，因为他心中燃烧的那团梦想一直没有熄过，更因为他觉得将他劝回来的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。虽然他们昔日是对手，但正因如此，才让他更了解眼前这人对胜负的渴望。魏琛出场时输给了萧时钦，他和唐柔、莫凡三人一起总算才把萧时钦送下了场。三打一，这样的表现当然不值得称道，魏琛自己也会觉得失望，也会因为这样的局面感到担忧，但是他不会气馁，因为这只是整个决赛当中的一小部分，比赛还远未结束。可是看到现在叶修表现出的姿态，魏琛怕了，他的担忧终于达到了恐慌的地步。叶修可是他们这支队伍的主心骨，如果连他也失去理智，连他也开始不顾一切的只求个人表现的话，本就实力远逊家世的星星还能有什么胜算？陈果望着魏琛，对于他的不礼貌没有去计较，因为他知道魏琛是太怕失去了。他这样一个年过三十、退役已经长达七年之久的职业选手，还能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，这本身就已经算是一大奇迹了。他比任何人都期待能跟星星一起重返联盟，这是他仅有的机会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没有发展、没有前途的过气选手。他才是将所有希望都寄予在星星上的那一位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自然也就越大。陈果没有再和魏琛争辩，他的水平不够，真的看不出眼下的比赛有什么离奇的状况。他也相信魏琛不会无地放矢，但是他更愿意相信叶修，即便他看不太明白，但他相信叶修绝不会是魏琛所担心的那样失去理智，只图个人发挥。那可是被他戏称为只能去打超级玛丽的状况。 一定是你什么地方搞错了，我相信他。 我也希望如此。没错，就是如此。 一直紧盯比赛的孙哲平这时突然开口了。 老魏，你仔细看。 啊？ 这个家伙是在给我找麻烦啊。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到底看出来什么了？ 机会。 什么？ 赢下来的机会。 这场能赢？ 这场能不能赢不一定，但是孙翔一定会输。 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你就瞧好戏吧。 孙哲平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将目光继续分毫不差地停留在比赛上。陈果有点抓狂啊，他真的什么也没看出来。左右看看，魏琛和孙哲平都十分专注地盯着比赛。另一边的唐柔看到他疑惑的目光投过来后，也是表示不解地摊了摊手。唐柔也不太明白孙哲平到底在说什么。陈果心急如焚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掏出了手机。这场比赛是被直播的，他看不太明白，但是直播比赛是由解说和专家点评的，听听他们是怎么看的。陈果用手机收听起了这场比赛的转播，结果不听还好，一听这心真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从解说的口中，陈果听到的是叶修非常不乐观的局面。是的，确实不乐观。陈果从比赛中也看出来了，巨木校的血线损耗速度比一叶知秋更快，在本身生命就不满的情况下，更快的遗失让他和一叶知秋之间的差距更大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陈果真不明白，解说和嘉宾也丝毫没有能给出能对上号的答案。再看孙哲平和魏琛两个人，从他们脸上陈果看到的只有关注。 怎么了前辈？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力气的样子。 孙翔此时突然又开始在频道里发言了。 这样下去怎么才能让我输得难看啊？我真的猜不到。我倒怕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不明不白的挂了呀。难道你其实是一个 NPC， 生命要到10%的时候来一个暴走？今天的孙翔真的很多交流啊。 潘林感慨着。不过这一波叶修压根一句都没有回复，哪有什么交流啊。结果这孙翔倒也挺会抓时机吐垃圾话。 怎么不说话呀？难道节奏太快，已经没有时间来打字了？ 孙翔这句嘲讽之后又敲上了连串的表情，以表现自己行有余力。 差不多了。 叶修突然回了一句，并配了一个酷酷的墨镜表情。 什么？你说的啊，到了生命10%的时候需要暴走，难得比赛一场，不能让你失望啊。是吗？那我很期待啊，但我看你生命好像已经到10%了吧，暴走呢？ 孙翔说着还让叶知秋左右转了转头，转动视角，好像真的寻找暴走在哪儿一样。 来了。 叶秋消息刚刚发出，孙翔就听角色身后瑞风急响，急忙操作叶知秋朝旁一闪，一枚五方手里剑擦着身边抹过。居木校可是站在他的正前方，但是这枚手里剑居然是从他的身后袭来。回旋手里剑？回旋手里剑不是技能名，而是一种操作技能，是在使用忍者技能手里剑的时候拉弧度将手里剑甩出，如此一来手里剑就像回旋镖一样做出弧线攻击。叶修会使用这种技巧，孙翔并不意外，但是这枚手里剑是什么时候出手的？自己为什么没有注意到？这场对决孙翔异常重视，虽然话多了点，但是他的注意力也是相当集中。就是这样，面对面的对手什么时候甩出了一枚手里剑，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。 脑中迅速将方才交手的过程过了一遍。似乎真是视角不在君莫笑身上的断片时候，那只微乎其微的一个瞬间，就这都能被捕捉到。孙翔对此表示惊叹，但是只凭这么一个细节还不足以击败自己。如果这就算是爆发的话，孙翔真怕自己的牙会笑得飞出去。这当然不是爆发，爆发在孙翔操作叶知秋躲过这记手里剑后才正式开始。君莫笑一步跨上前来，千机伞抖作战矛，一记天机挑上，孙翔不避不闪，叶知秋手中雀斜迎头砸下，直接就是正面的攻击招架。君莫笑却已经开始横移，天机上行的轨迹不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条斜线。这种变化孙翔当然不惧，同样转动叶知秋攻击招架，追着天机，似乎不碰上这一下就不罢休似的。谁想君莫笑此时却已反向横移，天机再度被拉回了原来的角度，挑击仍在继续。孙翔想再招架已来不及，连忙一个后跳，天机从叶知秋的眼前晃过，龙牙千机伞跟着就已经急速一抖，毒蛇般刺了过来，战矛招架在外，叶知秋后跳半空中，一瞬间孙翔大脑一片空白。如此简单的一击，他居然找不到任何应对的手段，摸着键盘抓着鼠标的左右手愣是无法做出任何操作。怎么会就落到这么一个状态的？